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黄之锋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，翻啦。咁啊，即系其实我哋再讲讲少少集会嘅嘢啦。咁啊，头先即系梁天琦咧，其实佢讲嘅留言咧，即系我仲记得嘅，好强调一样嘢就系话，我哋而家系冇老酒啊嘛，系咪？ 嗯。 冇老酒其實而家可以唯一一樣嘢做嘅就係革命咁樣樣。咁但係你所謂嘅革命冇勇武嘅革命，咁係咩革命呢咁樣樣。 工業革命啊。 咁其實講真嗱，你去到而家你所謂嘅勇武抗爭嗰個論述，你剩返幾多呢，或者有幾大嘅號召力呢？喂，坦白講，即係你話而家最近連月增啊，练月增佢叫做系俾人哋即系吓，又俾人哋封咗封咗笔啦， 系被 封笔啦， 信报嗰度 系啊。 喂，其实讲真，我觉得即系你话所谓勇武抗争咧，喂呢班咁嘅所谓剑笔咧，虽然佢哋喂佢而家真系好惨啦，佢都系受害者啊，系咪？ 嗯。 喂，但系鼓吹勇武抗争嘅呢班所谓剑笔，佢哋有责任嘅，大佬真系。喂，佢哋真系冇出过嚟，即系。掟过任何砖啊，又乜又剩啊？喂，大佬， 但系佢嗰个系无辜噶。 我哋讲，我哋嗰阵时讲佢啲文噶啦。喂，佢攞咩嚟做例子咧？ 孙中山革命嗰啲啊？ 孙中山革命啦， 系啊。 佢甚至乎攞到荆轲刺秦添嘛？ 荆轲刺秦， 冇一个系无辜嘅，所以我先咁讲。 呢啲例子完全系错误嘅比喻嚟噶。你孙中山就系搞乜事都好，都系自己派班友去搞啊，死都系自己嘅意思啊，唔会骑住班人走去搞革命噶嘛。 咁佢哋个讲法咪就系、是、啊，我哋骑住嗰班人咪就系我哋自己嘅意思咯。 唔系啊，你 喂黄花岗72烈士都冇一个系无辜噶，佢真系意思嚟噶嘛。 唔系嗱，即系你听翻佢集会咧，佢讲呢一个革命嘅 definition 系乜嘢先？ 系 佢革命嘅 definition 咧，就纯粹就系话改变呢个社会嘅权力分布。但问题佢唔讲后面毛泽东嗰个真正革命嘅意思啊嘛，革命嘅意思就是、真毛泽东嘅意思就系话你要用暴力将一个阶级将统治阶级推翻，然后建立另一个统治阶级啊嘛。 但系都系我 但 anyway 我即系你话见到你话梁天琦而家叫做俾人 DQ 咗系咪？即系佢而家走投无路，即系我又唔想话叫幸灾乐祸啊！讲真。坦白讲，我觉得梁天琦系 deserve 有一个议席嘅， 系， 但系就我觉得你话今晚嘅集会，阿梁天琦又好，尤其系阿陈浩天啦，喂，其实佢欠嗰啲即系你话行和理非路线嘅人咧，所谓泛民嘅人咧，其实欠一个道歉啊嘛， 嗯， 系咪？你嘅冲击，喂，你系话佢哋即系其实系一直以嚟冇成果， 嗯， 一直以嚟就鸠咗。喂，咁大佬，即系你算点先？咁而家系，咁如果你系谂住话长期抗争，你又话要聚翻啲人气，系咪？喂，咁究竟你即系你嗰样嘢系咩先 ？Where's the beef？ 唔系噶，佢哋系好，佢哋好典型就系咧，好精明嘅嘢就系我用咩方法认为得，然后对我最大着数嘅，我就行嗰套噶嘛。佢哋一向都系呢一条路线噶嘛，佢哋从来冇转过噶。 我头先一路喺度听紧，即系你哋讲关于个集会嘅事咧，我谂起咧一个网台嘅大亨就系萧生。 哦， 我谂咧，即系我头先 萧生好嘢， 唔系啊，头先一路听你讲咧，关于嗰个集会嗰啲人嘅讲法咧，例如佢哋话啊，我哋要变翻和理非，我哋要聚集一班人啦，我哋先至有一个力量去冲击噶嘛，咁样 系 呢啲咪系阿萧生讲嗰啲嘢？ 唔系，即系我觉得咧，就其实如果你系去讲本土派啊，或者系叫做系奸匪咧，首先，喂，我觉得其实梁天琦同埋叶普成呢班系有一个基本性嘅分别喺度嘅， 系， 嗯， 即系我同马土伯都上过去 Channel I， 都叫做系近距离接触过呢啲人。 系， 你话同叶宝成啲唔同嘅、 嗯， 即系分别就在于咧，嗱，梁天琦佢哋班人咧，佢讲说话咧系冇乜魅力嘅，纯粹叫形象清新，够 flash。 嗯， 喂，咁但系你唔系话靠个人魅力，一种宗教式嘅吸引力去维系一班人嘅支持嘅时候咧？喂，嗰班人其实系冇咁盲从㗎喎，其实系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 系咪？即系你话嗰班年青人系冇咁盲从，但系